515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坦荡。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诵读小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张冠。除了写作之外，我也很喜欢读书，尤其是读一些好书。对于我来说，读书其实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可以让人在浮躁的社会里静下心来，去思考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从而更加热爱生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新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柠檬》。这本小说讲述了三个分别喜欢写作、音乐、画画的年轻人和两个女生之间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探讨了喜欢艺术的年轻人面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献给所有为坚持追求真善美而不向现实妥协的英雄们。下面给大家朗读《柠檬》其中的一段。萧阳、陆然和阿飞三人组建乐队的目的是为自己是非典型帅哥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萧阳平时爱写东西，他的创作领域涉足小说、杂文、散文、诗歌、歌词、剧本等等，戏曲的女生都是内心柔软又爱风花雪月的，很可能大都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很容易被一首诗打动。后来他发现自己把时代搞错了，自己想象的场景应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而现在是21世纪了。人们的价值观，尤其是女生的价值观，在物质的诱惑下，已经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萧阳总是觉得再倒退个20几年，自己在那些女生的心中应该是个典型帅哥，可这一点很快被陆然和阿飞否定了。他们对萧阳说，无论在什么年代，他们想和帅哥这一次沾边，都肯定是非典型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哎， 今天呢，咱们接着上周的话题啊，继续来聊马 啊。 哎，多好！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再说一遍。我 就 跟你说，周元 开头啊， 周元就在门口，随时都能 进来呀， 跟你聊马。 你倒是进来呀， 聊死你！ 哎，这个马咱就聊一期就得了啊，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继续聊您家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小可爱啊。 对， 咱们聊猫猫狗狗。 嗯， 而且呢，今天咱们聊的这可是算是近期的大明星。 为什么 好多人都喜欢，尤其是女孩对这品种呢，就是爱的哟。 我跟你说，姑娘的品味吧，我一开始还是觉得我了解一点的。 后来呢？ 后来通过你说他们最近喜欢他，我又有点，又有那么一点点困惑。 就是好多的姑娘就盯着他们那小屁股。 他们原来不是号称都喜欢大长腿？ 哦， 对吧？ 现在不是，不看腿了。 有一阵儿，他们就因为李敏镐的腿就特别喜欢人家。现在为什么又变成了小短腿？ 现在这个， 你说我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长？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可上升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了。 你可以趴下试试，趴下试试啊！咱聊的不是也有大长腿啊？ 好， 今天聊的这个是比例特别好，虽然是小短腿，但是它诱人的不是小短腿。 好。 诱人的是他那小屁，不能算小屁股了， 小臀部， 大屁股 啊！ 哎呀，好多人都说，哎呦，这扭一扭一扭的太可爱了。 嗯，那到底是谁呢？ 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吧。 来自美联综合的两位大夫，一位王大夫，一位谢大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不要谦让 啊！ 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的医生王岩。 嗯，这是院长啊。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的，谢坤。 嗯，这是副院长哈。哎，你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哪个品种啊？ 必须是柯基啊。 哎呦，是最近才养的吗？ 没有没有， 养了好久了。 对对，我们两家都有柯基。 你们两 家， 我们都有两只柯基。 是吧？是吧？都哦，每家都是两只啊。 我是一只，然后他是两只，但是我们这三只狗是一窝的。 兄弟。 一窝 或兄妹， 一共三只吗？ 不，一共是七只。 柯基那么能生啊？ 对。 哦呦，厉害了。 然后我收的是老五，然后他收的老六和老七。 哦， 真的分到你们这儿就剩这三只了，是不是？ 这一窝的柯基都是我们两个人接生的。 啊？ 对，其实。 这算你们大夫的便利 条件吗？这算截胡？ 这其实 生出来先拿走。 跟这个柯基的爸爸妈妈真是特别有缘分的。 哦、 然后，他最开始那一窝，我们收的这三只小狗是他第二窝生产。 嗯。 然后他第一窝生产的时候是不是来我们医院生的？然后他是、晚上那只小狗特别虚弱了，然后带过来急诊然后看的，但是特别可惜那一窝小狗都没有保住。 哦。 然后但是这个爸爸妈妈特别想让就是他自己养的这个小公狗小母狗有一个后代的延续。 嗯。 所以又配了一次。配了一次之后这次就特别紧张，然后所以在家里刚刚出现就是生三只生不动的情况，就赶紧就来医院 了。哦，医院去了。 对，然后正好搭上我们俩的班在一起，然后陪 了 一宿。没有抛、 哦、没有抛、啊、 就陪了一宿，然后加催产呀，然后再加一些那种就是辅助的那些助产的措施，然后气质小狗、 哦、先生了仨，在家里生了仨，然后到你们那儿是隔了一宿又生出来另外四个。 没有不是、 哦、不是， 他就是在家生不动了，他就害怕了、 哦、 因为有前一窝那个 生不动的意思是就出不来了。 对，或者他没有宫缩了，他就是这种产力不够了、 哦、 然后爸妈就比较害怕就带过来了。 那三只怎么办？就在家里先扔着？ 没有，带过来，一定要带过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母狗在生产的时候要在医院待多长时间，而且那些小狗的话需要一个是保温，二一个有人就是照顾它、 哎、 还有就是在大狗在生育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小狗过来去喝一些奶。 哦， 对，千万不要把刚刚生的小狗然后留在家里面，那是很危险的。 他们两个本专业是不是都不是妇产科？你们是这么分吗？因为我看他们的介绍，一个是内科大夫，一个是心脏科大夫，怎么还会接生呢？ 那就问问他们。 因为我们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都是一个全科 啊、哦，不分 都知道， 对 对, 对， 嗯，都了解。 而且你在全科的基础上，然后你才有自己的一些偏向， 嗯， 或者是说自己一些就是一个算一个专业的一个发展吧， 嗯。 而且有些基础的内容也是要在全科的基础上，然后你才能建立起来。 哦，关于你们专业领域，咱们一会儿慢慢聊啊。 啊， 咱们先聊聊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科技？是最开始觉得这仨小生命觉得，哎呦，来的太 对， 来之不易了。出来之后又萌萌的，又是你们自己接生的，所以养了它、 嗯。 养了它之后呢，慢慢的就爱上了，还是从一开始就特喜欢科技。 对，还是人家接生完了，一说，哎呀，出来七个，我们家只有四个床铺。多三个，这怎么办呀、嗯？要不问问朋友，然后你们说，哎哎，别问了，就我们留下吧，是这样吗？来，院长，院长你说说。 嗯，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柯基爸爸妈妈的主人呢，只是希望让这一窝柯基能有一个生宝宝的经历，但是他们也希望狗宝宝们呢，能有一个专业的照顾和有一个非常靠谱的家庭能养着他们，照顾他们。然后呢，他并没有说准备好要把狗宝宝送给谁、 哦、 所以他们觉得哎，这个医生接生的医生都非常靠谱，然后他也希望我们 能、啊、这三只就抵诊费了是吧？ 诊费还是要收的 其实也是就是他的就是这个主人他要回国、 啊、 他是一个外国人 哦哦哦， 然后他又不能带走这么多的动物一起的，因为他要把两只就是大狗爸爸妈妈要带走、 啊、 然后顶多这一窝要带一只回国、啊、然后剩下那只他就觉得还是留在国内，然后对，而且就是想通过医生这个途径，因为就是我们肯定有些经验和这些这种便利条件吧，可以这么说、 啊、 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渠道，然后再找一些靠谱的朋友，然后帮他们去养。 嗯所以就等于他们留了一只，其他的六只都是你们给，都给就给 对，其他的六只基本都在医生的就是家里养着，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群，就是我们这 兄弟姐妹群， 对，兄弟姐妹群七只宝宝，然后还有爸爸妈妈，然后我们还会经常交流， 嗯、 包括说生病了呀，然后能互相帮助一下。 哦，真的呀，这么厉，都是你们的同事？ 嗯，多数都是。 那你们两个作为第一手的这个柯基经手人，是不是给自己挑了三只身体最好的啊？还是为什么会挑这三只呢？五六七？ 没 有啊，没有没有，就是刚好这样 分到你们这儿了， 分到我们这儿了。然后这七只宝宝只有一只男孩，然后我当时就是说希望养一只男孩， 哦， 所以那只男孩就是第六只， 就归你了。 对。 好、哦，然后你为什么又要了一只呢？人说买男的必须搭个女的，是不是？ 当时那个第七只本来没要养，后来呢，就是主人想养第七只的那个主人又要挑第七只长什么样子，我们觉得不是很靠谱。 哦， 就是爱它就长成什么样都会爱，所以我就把第七只也带回家了。第七只不是很漂亮，但是很聪明。 你们不哎不允许人家挑长相吗？明明说两句啊。他们不允许挑长相， 我没见过刚出来的狗长什么样、 啊、你看啊，就比如说你要领养狗的时候 啊， 咱不说好看不好看 啊， 这是个你是不是也得从长相上挑的有眼缘的那种， 得有眼缘的， 对吧？ 对对对， 那人家挑一挑说那个要个长得好看一点的怎么了啊？王院长你怎么就不愿意了？人家怎么就不靠谱了？你分析一下。 我觉得爱狗狗的人包括大家都是可能只有第一眼的时候会认为好看和不好看，但实际养了之后不管它是什么都是会当自己的孩子。 对，那不是得养了之后吗？ 我们要求比较高嘛 就一开始就得爱是吧？啊，所以你们两个就是一开始就爱他，就把他给带回家了。 嗯 嗯，好啊，这是说了他们家的狗狗的来历啊， 嗯、 从哪儿来的？不是充话费送的啊， 嗯、 是抵医药费领的、啊， 顶了300块钱。 这个开一玩笑啊。 嗯， 现在其实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们跟柯基的一些特别幸福的生活，而且柯基它有什么样的属性，还有柯基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因为呢，关于柯基的传说有很多，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有的说它是原来最早的时候它的祖先啊，或者说是它的前辈们都是追兔子、打兔子，就跟着那个 钻洞的。 对，一块打猎的嘛。 嗯， 然后所以他，你别看他腿短，但是跑得倍儿快，但是爪而且还都特别有力量。每次柯基站起来扒你的时候，你会感觉那是一大狗在扒你。 嗯， 就是劲儿特大。而且呢，这个我们那院长啊，他们家的狗脾气也特别大，有好多那个违法乱纪的事儿。 真的呀？ 哎，以前都没说过，哦、今天呢，在 你怎么打 公共媒体 打开了 平 安北 京 的微博？ 我就一会儿艾特一下啊。 艾特一下。 这个除了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两位家里边的这个三只柯基 啊， 另外今天我们当然说的是柯基，大家也可以。养柯基的朋友们可以出来冒个泡了啊，说一说你们家的柯基有什么可爱的小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您狗狗或者是猫猫如果身体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就先从柯基这个品种先聊起好不好？哎，柯基属于什么梗类吗？ 不属于梗类吧， 那它 应该是属于猎犬， 就是猎犬啊，它真是抓兔子呀。 他们是牧牛的，最早传说是牧牛，所以 牛看得见他吗？我的天， 好像说是 牛的， 咬牛的脚， 对，就是因为看不见他们，所以怕把尾巴踩了，这就是最早柯基为什么要断尾巴的原因 啊。 哦，所以他们才这么厉害是吗？就看见甭管多大的，他们都不错。 对，而且都咬腿。 对，咬他们 就咬腿， 对，咬他们脚，让他们听话，然后咬完以后就跑了，牛也不知道是谁咬的。 哎， 柯基的追逐性是非常强的， 是吗？ 对， 他们家的那个柯基特厉害，咱先不说，咱说你们家那个比较温顺的，那你们家那个还算温顺吗？ 我们家那个挺听话的 啊， 就是因为，开始我收养这只柯基也是先征求我妈妈的意见， 嗯。 因为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来说，单独养是不太适合， 主要是妈妈来养。 对，而且它也特别小的时候，然后可能需要一定人的陪伴和照顾， 嗯， 所以我先征求了我妈的意见，我说妈妈有一只柯基能收吗？我妈说可以啊，那就抱来，所以就一直就我妈妈来弄它，所以说有家里人的这种照顾吧，包括说训练它排便呀，然后排尿啊， 嗯， 包括跟它的就是这种社会化，很小的时候带它出去，然后小区里面有其他小狗嘛，然后一起去玩，跟邻居的关系都特别的好，所以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们家丸子在小区里面是比较出名的。 哦，出名在哪儿？温顺。 对，特别听话，然后就是他会比较会一些闲事，就比如说你扔个球过来，然后他会给你叼回来。 哦， 有专业技能。 对对。 还会什么？除了扔球？ 然后等吃的，接吃的特别准。 会的不多了，是 会握手 啊！哎呦，还会握手呢！ 会的， 他们会坐着吗？ 那么短，怎么握？别动 啊！ 他只是你看到他前腿，这样翘一下，这样翘一下，就算握手了。 想想都很可爱。 其实，柯基的萌点是很多的，一个就是他的这种微笑起来的感觉，然后也哈哈乐起来就很开心。 是是是。 二一个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按您之前说的，他的这个臀部，然后把它那个毛修一修，然后走起来扭搭扭搭，非常的好看。 哎，有的人就说要把柯基喂的胖一点，就是为了把它屁股撑得大点， 嗯， 那样扭起来更好看。但我觉得特不健康吧。 对，它的体重来说还是要在一个标准范围内的，不是说越胖咱们看着越好越可爱。 是。 它肥胖来说会比如说再来它的一些关节的问题。本身 它还有关节的问题啊？ 有啊，本身 它有关节吗？明明是想说， 你是想说它的关节都融合了？ 感觉就一个节儿。 我们短，但我们也是比较全的。 啊，有关节啊？对，对不起，对不起，有关节。接着说关节， 柯基就是不容易骨折。 对， 我们受力好。 哎，好啊，接着说关节， 接着说 关 节的事儿， 对 不起。 柯基哈，它就是腰身比较长， 对， 然后它的这种关节的负重，包括说它以后年纪大了之后，也容易有些退行性的病变， 嗯， 容易有一些腰椎间盘的突出啊，或者一些增生啊这种问题。 它的腰在哪儿？ 全是腰， 除了屁股都是腰， 全是腰， 哦，真的是这样哈。 因为可能太胖了，您可能不太好分辨他的腰在哪。 对，就是一桶嘛。 对，但是其实咱们要看他是不是身材比例合适的话，是因为他比较矮嘛，咱们从上面就可以看到他，最好是在胸廓后面一点，有一点点小曲线。 啊，有一 那个就是腰， 啊， 然后对这个身材就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很直，或者是像这种括号一样的，那他就是 胖了， 就有点 胖 了、哦、 对，然后咱们需要控制他的一些体重 哦。 对， 我们家楼上应该是楼上的楼上、哦、就养了两只， 是括号型的， 就是哎呦比括号括号多了， 他巨号了，是吧？ 快就觉得特别胖、哦、巨胖无比， 下楼都是被那个主人踢下来的，帮一脚哎就滚下来了， 主人是推着车子推出来 啊，已经腰椎不行了， 不知道是腰椎不行了还是怎么样。我一开始以为是老狗， 从小 就是年龄大了，然后我就说：“哎呦，你们家这狗是年龄很大了吗？”“没有啊，两岁啊。”“那你干嘛推轮椅啊？”他说：“嗯，不是轮椅啊，就是那个狗的那个车。”我说：“你干嘛推这个推出来、啊？”“ 狗的车是什么？你给我形容一下。”我也 就是就跟婴儿车差不多 啊， 都差不多的。还有专门装大狗的那个车， 哦、 你没见过吧？ 没见过， 特可爱那车，有一只那个松狮就坐在那个大车里边， 哦、 就露一头，跟一坦克似的，哗就出来了，倍儿可爱。那只松狮是老了，但是这两只是特别年轻 啊、 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因为太胖了，他们不怎么动， 嗯， 所以呢，我们强制它动一动。我说就推着动啊，梦，我们把它这个推到草坪上，就给它放在草坪上。我就跟着他们家的狗一块儿，就是遛狗嘛， 嗯。 我们家的狗一看，哎，把他们家的狗放在那儿了，特兴奋，绕着它转转转转转转，那只狗都有点晕，你知道吗？还没转过身呢，我们家狗已经跑一圈了，不怎么动，大概动了五六分钟了，就是，就明显的喘气的声音了。然后我说：“哎呦，你们家这狗得减减肥 了。”太胖 了。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减呀，已经养成这么胖了， 怎么减？” 他现在又一动就。就这种喘的厉害，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哟，我说这样吧，回来我给你问问专业的大夫，柯基怎么减肥？ 来吧，院长。 嗯，喘这个事儿啊，应该先找我们谢大夫去查一下心脏，确定心脏没有问题。 人家可能就是胖了一点儿，有点。 万一心脏也跟着一起胖了呢？ 啊、对对对， 咱还得处理处理，是吧、 嗯？ 如果心肺都没问题，又这么年轻，我觉得柯基是非常适合游泳的一个品种。嗯，以我的经验啊， 以我的经验，游泳呢都是胳膊长腿长手大脚大的，请问柯基符合哪一点？ 我们柯基浮力大，用不着腿也能飘。因为游泳其实对于狗，包括那种长腿长脚的哈，都非常适合游泳，因为它是全身肌肉的一个协调运动。 哦、 而且呢，就是我的柯基经验啊，就是我们从七八个月开始游泳，然后呢，每次都大概游半个小时左右。它这种情况下，它仰着头，然后呢，背部也是平行水面的，这样呢，它的腰背肌肉力量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这样呢，腰背肌肉锻炼的好了，它的受力就会好。这样呢，同时就可以减轻这个脊柱的负担。这样呢，腰椎的损伤就会少很多。其实就是会辛苦主人一下，然后坚持好去游泳，包括说呢，平时的草坪那种平地的奔跑啊、运动啊都很好。可能对于这种腰长的狗，像柯基呀、腊肠啊这种，就是不太建议太多的爬楼梯呀、上蹦下跳的这种活动，但是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哦，游泳可以减肥， 但是像冬天没地儿 去哪儿游呢， 对吧？ 嗯， 夏天在哪儿游？ 夏天好多地儿呢， 水坑里。 别的呀，有专门人家的游泳 游泳池， 真的是、 嗯。要是去水坑里的话，第一我们要建议，第一 院长要说 水坑里 漂亮。 水坑里也是游泳的地儿啊， 对对对对对， 是吧？我们就近取材，这又便宜又近，而且还能带动洗澡产业，很不错嘛。但是一定去水坑的时候，第一就是要做好免疫。对于钩端螺旋体的防护，就是说在疫苗里边一定要注射这个钩端螺旋体的疫苗，防止说这种污染的这种水源，它万一喝到嘴里感染这些人畜共患的钩端螺旋体。同时呢，去做好驱虫，因为水里也会有虫虫，草里也会有虫虫，这是外出前的必须的准备。如果正规一些，咱还是建议去正规的游泳池、 哦、 有一些高级的还真的有冬天的加温的功能。 真的吗？ 嗯， 北京有吗？ 北京东边还真有一家。 哦，行、嗯、不用说名字，但是我们知道有就行了。明明果然是了解， 还就一家。

17:3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啊，今天呢一块儿跟大家聊一聊您家的猫猫狗狗。这个今天呢，我们先从两位大夫家的柯基开始聊起的。而且刚刚在上一个时段，我们聊到了柯基的减肥问题啊。 对， 有说最适合柯基的运动呢，就是游泳。 哎， 而且呢，也推荐了一家特别大的一家游泳馆啊。 对，真的。 对，就是、 啊、一眼望去 金毛就别去了， 一眼望去10平米都拦不住。 哎，这个具体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啊。 啊， 这个咱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先是赵然问了他们家橘猫的问题，说他们家橘猫呢，偶尔半夜的时候，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会听见喘息的声音。但不咳嗽，但 我只能演成这样。 第一声特别像，就是这样，一模一样啊！哎呀，你看，但是一开灯，啪，又不好，又好了。 有事吗你？开灯干嘛呀？ 你看就不喘了、这是什么情况？ 对，大夫什么情况？ 嗯，这个情况，猫的这种喘息声，尤其是在夜间，它尤其是熟睡的时候啊，不排除就是它有些呼吸道的一些阻塞。 嗯，就是打呼噜，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橘猫嘛，一般有的会比较胖啊，不知道这位听友家的这个猫的体重是多少？如果说这种声音上，不太好辨别的话，建议他可以就是在这个猫有这个声音的时候，拿手机 录下来 ，录下来，然后非常清晰的没有杂音，然后让大夫去听。 哦， 因为主人的这种模仿或者学习跟大夫想象的也不一样，包括有些可能是有一些就是错误的一些描述，然后大夫这边也不太好判断，最好的就是录下来，然后让大夫听。 好、哦，录下来啊，晚上这回先别开灯，先录下来。 嗯，好吧啊，我们这边播不了音频怎么办吧？但是 我听一遍，我来模仿，我基本可以还原90%。 好吧，争取啊。来，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爱无疆，他说了，我们家的这个狗宝宝啊是阿富汗犬啊，这个4个月了，最近吧添了一毛病，就是拉完粑粑之后吧，就自己把粑粑当球踢。 哦 啊，我吧又太爱他了，又舍不得打、 哦、 专家能告诉我应该怎么训练吗？ 少看冰球联赛，在家是不是？虽然冬奥会要开了，咱们也号召大家参加冰雪项目，但是你看他就学坏了。 哦， 是不是？ 换个台， 也可能是跟他那个扁扁的那个拉出来的造型可能和冰球比较类似，都比较扁、 哦、 是不是？ 哦， 这是我的猜测。 是 院长， 嗯，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讲，狗狗就是去叼便便或者玩这个便便呢，是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它的消化不太好，便便里边呢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它就会认为，哎，这东西是不是可以继续吃？ 这么节俭呢？ 可以省一点吗？给主人省点粮食钱。然后，如果它没有说去叼它去吃便便，只是单纯的玩呢？ 啊， 我觉得可能要看一下家里是不是给狗狗的玩具有足够多，如果有足够多的玩具，还是要去玩它的便便。我们美联综合有专业的行为学的专家，可以致电咨询一下专业的行为学的老师。 但是那个院长，我问个问题，足够多怎么定义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家里给那个狗买的各种玩具都还挺多的，而且我觉得肯定有类似的，你每个狗都有个球吧。 你是说有类似粑粑的玩具吗？ 我就说类似可以代替的嘛，就是它当球踢啊什么的。一般你看再穷的家里都会给狗买个球吧，是吧？一般也会给买个那个撕咬的什么小玩具之类的。那你说什么叫足够多？那买多少叫够啊？ 嗯，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啊，就说狗狗，一只狗狗在它的社会化的这个期间，可能需要的玩具会在50-70-80个。个。 啊？ 嗯。 这是它一生吗？还是它一年？ 就是同时期的。 同时期 存在，就咬坏的不算。 你做到了吗，明明？ 算上袜子的话，够了。 50-70-80的玩具， 他的玩具大概有20-30个，加上我们俩的袜子，怎么加起来得有20-30双了吧？还有拖鞋什么的，哇、哦，那超了，超了，绝对超了。 这都是他的玩具。 真的吗？ 对， 这样算吗？ 这肯定也算吧， 你舍得就可以。 舍得舍得，不是不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是人家就拽出来玩， 当出来这啊，这就行， 可以，真的可以，只要能让他就是叼呀或者玩的，都对于他来讲算玩具。 对， 就是口感好嘛，人家挑口感。 哦，所以那家里不就满了吗？得给他开间屋子了，那就。 可以放俩盒子放玩具。 我觉得太多了，这也 啊，这是理论嘛、啊。 他们说猫咪需要的要上百个。 哎呦，你看多好， 哥。 嗯， 那我觉得咱们两个都不配养猫养狗。 但是我觉得呀、啊，他们家的狗还小 啊、 哦，才四个月，是吧、 嗯？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喂食的一些奖励的办法，或者惩罚的办法。你就别打他，因为你也不舍得嘛，对吧？以这种方法呢，稍微调教调教，比如一玩那个，您就别给他吃的， 嗯， 饿他一顿，或者您不理他，怎么样呢？他对情感的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所以您从这方面的打击打击他，看怎么样。如果还是依然玩的话，就像大夫说的，给他买一个类似于像变形的这个这个玩具，挺多的，有、啊， 真的 有，有。很多 扁扁状的玩具， 什么样的都有，有扁样的，这个那个、大、那个大的呀，小的呀，都 啊、 哦、都有， 明白了 啊，都有 啊， 可以试试啊，拿那个玩具就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我、 嗯、 最关键，你看他是在家里边还是在外边？如果是在外边的话， 嗯、 那就要培养他的注意力，别让他这个老分心。啊，就分心，你拉完便便你就玩去，这就说明一种分心。出去就是遛弯去，对吧、 嗯？ 就是陪着运动运动。而且阿富汗犬呢，等它长大，它的运动量需要非常非常大，所以可能您的体力消耗也得蛮大的。 嗯、 但是还是小狗没事，没多大事啊。 嗯，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不录啊、 嗯。 说，请问啊，大夫们，我们家呢有一只8岁的美短猫啊，公的已经做了绝育了。前一段时间呢，它有的时候会吐一些粉红色的液体。前段时间带它去宠物医院检查了，做了这个腹部的 B 超，大夫呢也仔细的按压了它的腹部，也做了吐的这个液体的检验，当时没查出什么问题，显示的是潜血， 两个加号，嗯， 其他的没查出什么来，就给开了复方硫糖铝片和一种进口的保护胃黏膜的药，药已经都吃了。吃完了可能会有好转，但是这几天又开始吐这种粉红色的液体了，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您帮着给分析分析呗。他的大小便呀、饭量啊、精神啊，到现在都没有什么问题。 嗯，对于呕吐，猫咪的呕吐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但是呕吐的原因有非常多，既然他已经做了前期的那么多检查，嗯，听他的这个病情描述也没有去做过一个内窥镜，我们首先是建议他这种长期的呕吐的情况去做一下内窥镜的检查，从内窥镜去直接的看到食道还有胃的那些黏膜的病变情况。 嗯 嗯，既然他用这个复方硫糖铝有一些效果，说明他对胃肠黏膜保护之后是可以改善这些症状的。如果要是定诊的话，还是建议主人去做一下内窥镜的检查、 嗯、 应该就可以定诊了。 他这个会是比如说吃的粮食太硬了，然后消化不了、哦、 粉红色是不是有血呀、啊、 粉红色他那个检查说有潜血的话，还是说红细胞破碎之后、 嗯、 是可以从试纸上检测出它是有血存在的。 嗯， 嗯，它肯定还是有黏膜的破溃什么这种出血的情况，所以它会有一个呕吐出来血的情况。 哦、 嗯，哎，这猫做内窥镜也是从嘴这塞进去那样吗？ 是啊， 和人一样。 对啊， 那得麻醉吧？还是 也是需要全麻的？ 哦、 嗯， 反正去一下吧。我觉得这老吐血还是挺可怕的，挺惨。 嗯嗯、 啊、 嗯，来再来看这 A 阳的问题吧。 嗯 啊， 他说我家泰迪在吃东西的时候整吞不嚼。之后就吐，然后呢有时候会吐点白沫，有时候会吐点黄沫，请问大夫这正常吗？狗粮每天应该给几次呢？我们家这是成犬了，来养泰迪的 啊， 你先判断一下他这是什么问题。 没多大事儿，真的。 不嚼就吐， 不嚼就吐，你胃的 有问题。你不嚼你也吐是吧？ 胃的有问题，你掰碎了胃不就完了吗？真是 啊、哦、你替他嚼、 哦、反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反正白沫黄沫就跟猫吐就是挺正常的，但是你要是上吐下泻这就是有问题了，光吐还好， 而且如果频次不是那么频繁的话， 吐就吐 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对对对，他就可能就是一种应激反应，吐着吐着就习惯了，没事。 来，大夫，你说点正经的吧。 应该是，就是首先咱们要控制它的这种进食速度。 嗯， 如果说这个小狗已经是成犬了，不说幼犬，因为幼犬有的时候它吃东西就是像 特急， 形容词就是跟吸尘器一样， 哦， 就把这个狗粮一扫而光就吸进去了。 嗯， 首先它没有个咀嚼的过程，它没有这种唾液这种分泌，然后减少了这些消化酶的一些跟食物的一些混合，肯定会影响一部分的消化功能。 嗯， 二一个的话就是狗粮它在口腔咀嚼的时候也是把它的颗粒变成小变小化，然后再通过胃部的这种黏膜然后再下去。像它这种进食速度过快，咱们首先可以就是给它用那种止宿的食盆，那种食盆上淘宝上就可以买得到，就跟迷宫一样。 嗯， 然后它把狗粮撒进去，然后它需要慢慢舔，拿舌头舔，把那个粮食舔出来， 哦， 然后才能吃掉。这样的话就是间接的减少了它进食的这个速度。 嗯，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就是直接放在手里面，然后放在手心里面，然后溜一点点，然后一点一点点去给它去吃。 哦， 但是其实这种上就可能需要主人有比较多的一个时间。二一个的话可能会培养它只吃手里的东西，这个不好的一个习惯。 哦， 所以咱们尽量还是说让它通过自然的一个采食方式，然后吃这个止宿食盆里面的这种食物。 嗯， 但是您要说它这个吐的情况啊，有些小狗比如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较急的时候，它或者吃完东西然后一个运动量，它容易有些呕吐。 嗯， 但是说总是频繁的呕吐，包括说有的小狗可能早上起来，哎，它老吐，然后吐的是黄水啊，嗯，或者白水啊，这种有可能就是每餐的间隔时间比较长了，它的空腹时间比较长了。 哦， 然后这种情况您就可能需要就是一天的这个主食量然后分多次去给它，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之前给它再吃一点，不让它到第二天早起来空腹时间那么去长。 嗯， 如果咱们通过这种进食方式还有说给食的时间来调整，如果说还有这种问题呕吐的情况，那可能就是一些消化系统的胃部的一些疾病，或者说它对食物会有些不耐受的情况，那要需要调整，比如说用一些消化道的粮食啊，或者一些低敏的一些粮食啊，然后去调整它。如果还不可以的话，那就是进一步的这种血液学的检查，然后 B 超的检查，包括内窥镜的这些检查，因为内窥镜相对来说是更直接的，然后去看到它的这种消化道的黏膜。 嗯 嗯， 您先照着这个做，然后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依然还是没有改善，而且吐的频次非常频繁的话，就去做一下内窥镜。 先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因为内窥镜它是需要麻醉的。 哦， 对，咱们可以先通过其他一些检查方式，然后看能不能先做一些排除性的诊断。 嗯 嗯, 嗯， 然后说所有的其他都那个都排除掉了，然后只征表现，哎，就是像胃部的问题， 嗯， 或者是肠道的问题，造成它这种慢性的呕吐的话，那去做一个内窥镜的检查。 好的，嗯，啊，这个姚 Q 也问了，说我们家的小狗狗啊，在我们家待了两个月了，但是有一问题啊，前主人家，它在前主人家的时候，哎呦，那尾巴摇得可欢实了。但是在我们家吧，你说两个月了，我玩具给的也足够多呀， 嗯， 而且我爸也经常给他加餐呀，吃的也倍儿好，但他就不摇尾巴，你说这什么意思， 嗯， 啊？这太高冷了， 就是不喜欢你，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五个月的小狗， 嗯， 五个月他已经有挺好的记忆了。我同意主持人说的， 对， 就 是 想 就 是 不喜欢你 之前的主人，然后觉得被遗弃了。不高兴， 听起来真的是颇为伤心，但这就是现实，请面对吧。 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 慢慢的培养， 送回去啊。 如果不能送回去的，要坚持养呢，我觉得可以好好沟通一下，就是多一些跟狗狗的互动， 哎， 然后嗯，把零食这些分次的， 嗯， 少一些量，然后多一些次数的， 嗯， 作为奖励，比如说有一些玩球啊，或者外出啊，嗯，这种互动， 嗯， 然后增加一下跟狗狗的这个亲近度，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主人这边多做努力， 嗯， 然后改善它的高冷。 对，这个虽然有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啊， 嗯， 但是呢，跟狗狗这种动物相处的话，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磨合的， 嗯。 一开始啊，狗狗你会发现，你跟它对视的时候，小狗狗啊， 你跟他不熟的时候，他不敢跟你对视， 啊、 他的眼神是会飘移的。 哦， 就是你一看他，他就啪挪向边上了。 嗯， 你一看他，他就看向那边了。 嗯， 当你养的时间长了，他会特别所谓用人的感情来揣测他，就是深情的望着你。 哎呀， 就是他敢长时间的看你了、 嗯， 而且他敢在你面前敞开他的肚皮，让你尽情的摸他了、 嗯， 说明他的安全感已经完全的够了。就是这个时候，他在你身上那就得到的那种爱和关心，让他有了家的感觉。最开始我觉得有一个你们家狗挺好的是一点呢，你想啊，才几个月啊，三个月的小狗是它有记忆了，但是已经在你们家待了俩月了、 嗯、 依然还是有点思念前主人，说明它是一个特忠诚的狗， 念旧。 这狗再在你们家再待仨月，保证对你们 是服服，还 是这样保证对你们是服服帖帖的，真的真的是多出来一些时间陪伴 啊。 就拿我们家的这个狗狗来讲啊、 嗯、 原来跟我不是特别亲， 对， 跟我们家那位特别亲，因为我们家那位陪他的时间比较多， 比你也温柔，因为你老揍人家。 哎，那倒是。 嗯， 然后呢等慢慢大了我也就不揍他了、 嗯、 而且呢进入到了新的年份，由于工作时间的变化呢，我他的时间越来越多了，现在他跟我就走得更近一些。 嗯， 所以就是你投入了时间，他就给你投入更多的爱还给你、 嗯、 就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别觉得说哎呦你怎么那么高冷啊，没事儿，这个时候你多贴一贴他，未来的这个几十年他就是贴着你了啊。哎，放心放心啊， 总结得非常好。 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再接着解答一下蓝妹妹和这个妈呀这俩字一个都不认识，反正是一小鲸鱼啊，解答一下他们的问题。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他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来，咱们再来看一下蓝妹妹的问题。她说我们家是一个小土狗啊，出门呢好像不是为了遛弯，就为了捡骨头吃，打也打不开。就是这是有病吧，还是这狗就这样的本性呢？有什么方法能够治一治吗？啊，这还是行为学的问题了哈。来，两位。 对，像这种一般有捡食习惯的小狗啊，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牵紧，然后让它就是在咱们的视线范围内。如果说这个嘴特别快，地上有什么东西，咔 啪 叼起来了，然后就不是、 啊、 就咽了的话， 嚯， 那只能是带那种口笼。 没事，等一等，它会吐出来的。 嗯，不，其实 消化不了。 它吐出来真的是万幸，有些的小狗它捡到那些鸡骨头或者那种鸭骨头，然后它直接吞掉，它也不嚼，特别容易就卡在食道上面。 哦， 卡在食道上面， 对对对， 上它也没有这种食道一个逆蠕动，它是吐不出来的。 哦， 有些如果塞到胃里面，万幸的话它有的能消化掉，那是最好的。 嗯， 如果它也有的是能吐出来。 嗯， 还有一点就是它往下蠕动了、 嗯、 到了肠道了、 嗯、 到了小肠了，然后它这个骨头这个直径也是比较大， 嗯， 它就容易堵在那个胃里面。但是一旦说在胃里面堵在肠道里面，如果在胃里面的话、 嗯、 咱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内窥镜无创的这种方法去把这个骨头拉出来、 嗯、 弄出来。但一旦到肠道，它在肠道内会造成一个嵌顿，然后会造成它的肠道的水肿、 哦、 然后这种充血，严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坏死啊，或者这种破裂啊，造成一些细菌性的一个腹膜炎。 哎呀， 那种到那种状态下都是会危及生命的，而且到肠道的异物， 嗯， 都是需要开刀来做手术来取出来的。 嗯， 所以咱们为了避免让小狗受这些痛苦啊，然后在遛弯的时候一定，如果它有这种习惯，然后又改不了的话，那只能咱们去人为的去控制它，去干预它，带上那种防叼那种护具口笼、 嗯、 让他这个嘴张不开、 嗯、 舌头舔不着， 嗯， 就行了。 哦，就这样啊。 对， 原来我还专门想了一下，我说处理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狗群里边有一只狗就是特别爱叼这种东西， 嗯， 不光什么骨头，翻垃圾，然后还咬那树枝儿什么的，就是什么都吃，什么都咬。后来呢，这个主人也管不住它，是一小女孩。我说要不这样，你试试，你出来的时候带一点小零食，或者带一点它的狗粮。如果它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使劲啪拽它的那个项圈，啪拽它一下，让它感觉到疼。如果感觉到是错的，这个时候它不叼的时候，让它安静的坐在那儿之后喂它一个食儿，就觉得它不吃其实是有奖励的，这种会有作用吗？ 这种也会有， 哦， 对，您刚才说这个方法也是很好的，就是让它有一个，这种就是一个反射条件，就是我不吃这个，然后我乖乖的，然后或者是主人给它这种一个牵引的力的，力量，一个刺激的话，它有一些更好吃的一些食物在吸引它，它就会有一个这种惯性的形成吧， 对，就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要有一个更好吃的，对吧？ 对对对， 哎，好吧，啊，这个今天这个时段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一会儿呢，下一时段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啊，问题非常的多，如果您也有同样的问题的话，或者说不一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小时候

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18:0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末和您一块聊一聊您家的宠物，主要是猫猫狗狗。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我们两位来自美联众和的大夫啊。 啊， 这个刚刚有那个大爱无疆，这应该是那大姐，我想起来了， 就说他弹钢琴，他们家猫在上面拉屎。 哎， 那个， 是 吧？ 对对对，又发了。 当时还说人家是不是弹的不是特别好听， 哎， 后来说好像确实是不太好听，是吧？ 是你说的？ 不是，是弹的非常好听。您家的猫不懂欣赏，啊，这回说对了吧？ 人家家的猫不仅这个学文艺啊，而且还爱体育。你看说这个在看足球比赛，还帮着抢球呢啊！ 嗯， 关键还能看出哪个是球啊，挺厉害啊，眼神不错。好，今天呢，我们这个继续聊的呢是猫猫狗狗啊。 哦， 当然呢，最开始第一个时段我们聊的是柯基， 嗯， 但是到第二时段呢，主要解答问题了，所以把柯基就放一边了，没怎么聊。在第三时段呢，咱一开始还是先说一说柯基，是吧？刚刚咱说了，两位大夫家里边都养柯基，有一个呢，人家养一只啊，特别的温顺， 对， 出了名的好脾气。 嗯， 还有一个特厉害的还没说呢， 对，就是院长家的， 哎，就是刚才， 高干子弟嘛，这是 放广告的时候。哟，他们聊的那些都没法说，哎呦， 真的 太血腥了，我 的 天哪， 我都听不下去了， 真是。来，接下来咱说一说啊。 啊， 这个，当然，您有任何问题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 所以柯基非常厉害嘛，啊，院长，你要摸着良心，实话实说哟。 我觉得我儿子是挺厉害的。 讲几个具体事例，有多厉害？ 嗯，我觉得我家公的那只柯基啊，就是从小的时候经常是我们三个出门，然后我就会从小教育我们家公狗，我说你是男子汉， 你要保护我俩， 你要保护妹妹，要保护妈妈。 哦，真的 真的， 看来他真的听进去了。 我觉得听进去了。就是所以他好像就是公狗，他那个雄性的那个特征很明显。他要是说妹妹比如说周围有别的狗靠近的时候，他就会扑上去咬。 哦，真的。 嗯，然后比较高比较壮的男性靠近我或者往我的方向走， 嗯， 他就会扑。 啊，真的呀？ 真的真的。 那所以你并没有男朋友。都是怪这条狗，真的。接着说吧，先不说你的伤心事，你先接着说他特厉害这件事。 其实柯基他的爆发力非常好，就是他的。 其实我有男朋友。还是说柯基啊，来来来，接着说爆发力啊。 嗯，柯基他就是腿非常短，但是腰长嘛，但是他的爆发力还有他的那个力量是非常好的。就像刚开始咱们说，就是柯基扑人的时候就像是一只大狗在扑。 嗯， 所以说就是养柯基的主人真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一定别被自己的柯基拽倒。 哦，真的呀？ 就是我牵柯基的时候，我的柯基前边那个牵引绳是有一段防爆冲的那个大皮筋的。 嗯，就是太 大，要不我根本就牵不住。 嗯，啊，真的呀，这么厉害。 嗯，而且我都只能牵得了一只，现在就是两个人遛狗，然后跟男朋友一起遛狗的时候，就是 看有男朋友。 我没说没有， 我说爆发力好。 啊，对对对，接着说。 然后所以养柯基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爱打架的狗狗还是要做好牵引，然后不要说撒着。嗯，其实就算不打架的狗狗，我们也提倡说牵好牵引绳，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环境里的突然的状况，或者对于狗狗突然的兴趣点的诱惑，它就飞出你的控制范围。 嗯，容易跑丢啊。 对，万一跑丢了是吧，或者有突然来的车呀，这些撞伤都是挺伤心的事儿。所以牵好绳，一条生命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家的狗狗。 嗯，好，保护好自己家的狗狗啊。 嗯， 出门的时候一定得系上啊。 嗯， 其实我觉得柯基不属于那种，甭看它小，不属于那种您不系绳就能出来的那种 啊，尽量就是到了一个开放区域的时候，您可以稍微的放着，让它跑一跑，在草坪上跑一跑。但平时一定记着要拴着， 特别厉害。 对，它有时候扑着，就是扑成人的话，成人都受不了，甭说扑孩子了。这个另外呢，我们也聊一聊，就是都说柯基嘛，柯基要养的胖一点才好嘛。刚刚我们也说了，说就它的减肥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还是说说，因为减肥吧，拿人来讲，对不对？这个九分吃一分练， 哦， 是吧？哎，不对，七分吃是吧？ 七分吃 啊，哦，七分吃三分练啊，哦，吃多了，你看多吃了那两分，有可能 就胖了。 嗯，那柯基的本身它应该饭量是属于比较大的吧？因为它的活动量，我应该觉得它需求量还蛮大、蛮高的，是吧？ 确实，柯基的运动量非常大。 对对对，但是它是不是饭量也比较大呀？ 我觉得正常的柯基饭量还是非常好的，就是一天大概得要到半斤左右的粮食。 嗯 嗯， 这个的话就是也根据他的年龄，然后他的身体状态，比如说他的幼龄期，然后生长期、怀孕期、老龄期，他的每天的也结合他的体重啊，然后他每天的这种能量的摄入量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这个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公式。 嗯， 然后可以就根据他的这种情况，然后推算他每天需要多少的热能，需要多少卡路里。 嗯， 因为狗狗他吃的一些食物也是不太一样，各个品牌的这种商品化的粮食，它的每个多少克数，然后提供多少能量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建议的话就是可以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再结合您吃的一些食物，然后计算一个量值是多少，然后供给他去吃。 嗯， 然后包括说吃到这个，就说到这个减肥的问题啊，确实是吃是一方面，运动是一方面，但是有的狗确实是因为体胖，它就不愿意动了。 对呀， 啊，它越呆它越胖。 对， 但是你说不吃，它就乐趣在哪里？就没有乐趣了。 也怕饿，这 在哪里？ 然后主人就看到他眼巴巴那个眼神，然后看见特别可怜，然后忍不住去给。 嗯， 但其实对他的体重控制是非常不利的， 是吧？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咱们就可以给他用一些控制体重的狗粮，比如说减肥的狗粮，或者， 嗯， 或者说一些其他一些狗粮。但是吃减肥狗粮的同时，一定要严格按照他的这种每天建议的克重数去给他。 嗯， 因为有些减肥失败并不是说因为狗狗本身的问题啊，其实说白了主要是在家长如果说这个配合度很好，包括就是家里面所有的家庭成员一起来下定决心给这个动物去减肥的话，成功率才会高。 嗯， 因为有的这个主人就年轻主人说啊，我知道我要减肥，然后我就给他吃减肥狗粮，我跟我妈妈说就给他吃减肥狗粮。 嗯， 但是一再跟妈妈聊，是减肥狗粮，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也给他一些，然后早上起来酸奶呀，然后晚上苹果啊，然后小零食就吃那么几个小零食。 嗯， 但其实上你把一天的量计算起来，加到一起的量也是比较多的。 嗯，对，反正这个其实跟我们减肥是一样的，对吧？首先把零食全部戒掉， 对， 然后呢，按照这个该吃饭的点儿吃饭， 嗯， 对不对？比如说像狗狗。因为什么我要拿出来这个柯基单说呢？因为柯基它体型不算大，但同时它的饭量 不小， 很大，所以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它喂胖了， 腰长啊，胃就大。 哎，你说的有道理。 而且就是大家也喜欢觉得这个柯基胖嘟嘟的比较好看， 对。 但是咱们为了它的身体健康，还是把它控制在一个标准范围内是最好的。 你们俩的柯基都有腰吗？ 有 都有啊。 嗯， 哎，那就属于养的非常好的啊。 其实柯基胖胖的不一定是肉来撑起来的， 有肌肉 可以是毛。我们喂的很优质的狗粮啊，营养非常比例好啊，然后柯基的那个绒毛还有它的那个长毛完全可以撑起一只绒绒的柯基。 哦， 就不用喂那么胖，要转换思路。 哎，那你们柯基大概多长时间去美一次绒啊？是不是美容主要美屁股啊？ 对，我们柯基美容就修屁屁， 就是修出一道缝来，是吧？ 修成一个桃形，是吗？ 面包臀嘛， 面包臀。 对，就是中间修一道缝，然后是一个面包嘛， 对 吧？对吧？原来都是修出来的啊！我还以为是肉，因为没敢摸过啊。哦，好啊，这是聊到柯基了啊。 嗯， 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小鲸鱼啊，这两个字 简骨， 哇，好博学，那你念吧。 他说我们家松狮九岁了，药物肝损伤，现在有腹水，但是吃喝排便精神都比较正常， 现在呢进行了抽腹水然后保肝等等治疗，请问在治疗的用药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谢谢两位大夫。 对于这个已经出现肝腹水的这个肝脏的损伤呢，还是需要非常严格的控制，尤其是非常紧，就是时间非常规律的去做复检，去监测肝功指标的变化，然后呢同时 B 超去监测它腹水的量。可能呢这个肝损伤的可逆性，而且狗狗也已经九岁了，它这个老年性的退行性的病变也会存在，所以呢完全康复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通过药物的控制，然后非常定期的体检，我觉得还是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还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保肝药市面上有不少，我觉得您就遵循医嘱，非常专业的医生给您开的药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然后呢对于这个有腹水，它肯定会伴随一些蛋白质的丢失，我建议主人同时呢也配合这个肝脏病的处方粮一起给狗狗喂食，然后增加一些蛋白质，应该是可以达到延长一些寿命。 好，哎呀，这是相对有点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哈， 确实， 只能慢慢调理了哈。颜如玉说了，说，猫咪拉完屎哈，这个不埋，不自己刨，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单纯的懒吗？ 不自觉可能是。是吧？ 不知道这个猫咪是不是比较小啊？有些幼年的猫可能它还真的是不会埋。而且有的时候家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年纪大一点的猫，这个小猫拉完，大猫去帮它盖了。所以这个小猫就没有这个习惯，它拉完就走了。 太宠它了。 对，就拉完就走了。确实是有这样的。对，因为有人帮我盖屎，然后我拉完就走就 OK 了。 哎，那怎么办呢？ 把给它盖屎那个人请走，是不是？ 啊。 让他自己弄。 那不清楚啊，不知道他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是可以依靠训练出来的吗？还是他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应该也可以有一些方法吧。如果您可以就让他试一试，就更换不同品种的猫砂。 哦，他可能不太喜欢这个猫砂的味道。 对，有 的 猫它真的是就是 手感比较事儿， 对对对，它要是说跑起来觉得没有手感或怎么样的。然后二一个的话就是可以在它便便完之后，主人在那儿，然后把着它的手，然后去告诉它挠一挠，盖上，然后教它一下，识别一下。 真的管用。我以前养过一只流浪猫，就是一个多月它没有过猫妈妈教它去那个盖屎的那个过程。然后它在我们大学宿舍养的。然后 宿舍可以养吗？ 我毕业了大家就不知道了。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亲手捏着猫咪的爪爪，然后给它盖猫砂，然后慢慢的大概两周吧，小猫咪自己就会了。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咱们比如说你看他们这一接生完了就直接抱走了，没有传承。 哦， 是不是？ 对对， 好多应该妈妈教的都不会。 对对对， 是吧？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还 是 应该让他跟妈妈多待一会儿你再弄走。 没错。哎呀，好吧，这个尽量还是让他们有个母子啊父子多待一会儿。当然可能父亲跑得比较快，都不知道父亲是谁，也有这种可能。来，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您家宠物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论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建行持卡客户每天上午10点后在京东商城购买实物商品，通过京东支付使用建设银行快捷支付功能进行支付，单笔满等88元立减8元， 每天限前16000名，活动共48万人次参与， 浓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优惠活动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这个回来之后呢，咱们接着聊咱们的柯基啊。这个说到柯基呢，其实刚刚咱们聊了它有多可爱啊，聊了聊它的减肥的问题。除了肥胖之外，柯基有没有一些 比如遗传下来的、 哦、 带的就跟其他的狗狗似的， 比如腰太长腰容易出问题， 哎，有没有这些先天性的一些问题可以去指导一下大家，比如说有的很多朋友他可能会要想养柯基，那这些问题他们可能需要注意一下有吗？ 嗯，我接触在临床里边接触到的柯基啊，包括我自己的狗狗，就是柯基整体来说胃肠都比较弱、 哦、胃肠弱、嗯、 对，我们所谓说这个柯基玻璃胃嘛，一般养柯基的主人在这个柯基的腹泻啊轻微的这种软便上都会持一个特别淡定的心态，因为柯基对于这个腹泻然后偶尔一次两次的呕吐，这种轻微的呕吐确实比较常发生。 嗯， 可能稍微的增加一些新的饮食或者换粮，可能别的品种的狗狗都 OK 没问题的、 嗯、 但是柯基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反应。 嗯， 然后包括说可能很多主人说，哎，我们的狗狗喝牛奶没有问题啊、 嗯、 但是柯基中出现这个乳糖不耐症的就非常多、 嗯、 甚至会出现腹泻啊然后水便啊血便啊就都非常、 嗯、喝了个牛奶吗？ 哎，对，真的非常常见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养柯基的主人呢对于柯基的胃肠需要一个特殊的关注。 嗯 嗯， 主要是肠胃上的问题，其他倒还好哈。 嗯，我觉得可能柯基就是像它属于那种底下还有一层绒毛的一种品种嘛，它比较绒、 嗯嗯、 可能说洗澡上皮肤上也比较敏感。嗯，就是柯基的皮肤病也相对比较多，因为可能它这个毛比较厚啊， 嗯， 可能轻微的一点点的时候主人不容易发现。 嗯， 嗯， 所以到严重了哎觉得很严重，后来又选择剃毛啊。 嗯， 其实我们不是很建议说剃毛去治疗，就是这样剃了以后很多柯基那个毛是长不回原来那么绒的、 哦、 对，所以养柯基的剃毛需谨慎，除非非常严重配合治疗。然后如果只是单纯的觉得它哎掉毛啊这种，其实如果很嫌弃掉毛的主人要慎重选择柯基犬。 那就别养柯基。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这种剃毛其实对于夏天对所有的狗狗都是挺大的损伤，它对太阳的直射呀 是的 保湿啊都会有影响。我认为柯基总体说还是一个品种上遗传病比较少的，不会说像这种泰迪的这种冰骨啊小型犬的这种双排牙呀这些都比较明显的典型的这个遗传性的疾病、 嗯、 或者说这个博美犬的心脏问题、 嗯嗯嗯、 这种柯基总体来说还是很健康的，它只是一些小毛病、 啊、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养柯基，除了它萌、 嗯， 其他就是它可能遗传性的疾病不是很多，而且或者说不是非常的严重。另外呢就是柯基吧，它的体型和它的叫声是不成正比的。 哦， 它在某种程度上比如说家里边保护家的话啊，你要家里养一只泰迪哇哇哇哇，哎呦我的妈，一听哎呀一小狗没事儿， 嗯， 柯基在里边叫你真分不清到底是大的是小的，柯基声音巨洪亮， 胃特胃大、 啊、什么叫胃大？ 胃比较大吗？ 哦，你说共鸣好、 嗯、 是吧？啊， 胸腔共鸣好。 对对对对对、 嗯， 有一次我就遇到了我们邻居的那个柯基，正在遛的时候，然后呢、 啊， 而且是在法院的旁边。 哎呀， 就在我们电台旁边那边，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 人大 高法的旁边吗？ 高边上， 哎，遇到了柯基小朋友，柯基小朋友也不知道怎么了，原平时不怎么叫，就那一天突然就哗哗哗叫了两声，我的妈！ 心中有冤情。 对面的两位警察叔叔就过来了 啊！ 你们有狗证吗？得亏我们都带着呢， 我以为 有 得亏我们跑得快呢。 啊，都有。然后呢，这边他的家长，柯基家长，你看你啊，又叫唤，又把警察招来了，不是？就是声音巨大啊。好吧，再来看一下这个 ZHSY 说我们家的猫猫啊，哇，高寿哎，16.5岁了已经。 哦呦， 但是现在呢有一些问题，就是经常的到处撒尿，特别是在床上撒，这怎么能稍微的管一管它呢？ 都这么大岁数了管什么呀， 随意吧， 是不是 啊？ 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管吗？ 百善孝为先， 真的。 其实猫咪出现这种异常的排尿的行为啊，并不是说因为它年纪大了然后任性的原因，有些是因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出现了异常、 哦、 比如说它不是在 控制不住， 有是那种控制不住的状态，也有因为它有尿频的情况，或者说是不知道这只猫的运动情况怎么样，因为有的猫咪它可能就是它在床上平时就在床上活动，然后但是要去猫砂盆的时候比较远，或者需要跳下床，然后它运动起来比较疼痛，它不动了，然后就在床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真是就是有些这种膀胱的控制力的问题， 减弱了， 对，还有就是 来不及下去了， 对，还有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泌尿系统的，比如说感染啊，或者说一些膀胱炎啊，它有一些比较尿一来了然后就要尿，但是又 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了，包括它有些可能不是在床上就其他的地方，包括它在猫砂盆外面都没有在猫砂盆里面都是属于一个异常的一个排泄的一个行为，就是要考虑可能是不是有疾病的一些问题。 像猫猫有没有那种那个纸尿裤的那种东西啊？ 猫的纸尿裤 没 有， 没有、啊、 动物也没有，就狗狗也没有。 不是狗狗有吗？ 狗有。 狗狗，你说的是那种生理裤吗？ 对对对对对， 那叫生理 尿的， 不是那个什么的啊，那为什么我去寄养的时候都给我们家穿那生理裤呢？这 对 我们家是公的， 怕它啊，那就是怕它祸害别人。 好吧啊，有什么样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是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看见我的孤单，看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跟着你不顾危险，我可以跟着你越飞越高，渐渐远离，直到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儿在周末的时候聊一聊宠物啊。这个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聊的是柯基 哦， 这个柯基非常非常的可爱，不知道你听完了之后有没有一个想养的冲动啊。 要养赶紧做绝育，不然会那个有点厉害，尤其是公狗，是不是 都做了我们怎么养呢？ 有专门负责繁育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 哦、是是是、嗯、啊，这个来我们看一看啊，正好有这位这个 ZEUS 啊、嗯、人家想养狗，但是呢他这个想在三个这个犬种当中选， 好的， 想请咱们给建议一下啊， 嗯、 有法斗啊、拉布拉多还有金毛，这个三种狗有什么特点啊，我养哪只好呢？ 嗯，来，院长你先给建议一下吧。 四个人啊，每个人一个建议。 资深的养狗的院长。 我会建议拉布拉多。 哦，嗯，为什么？ 因为斗牛吧，第一它短皮枪的犬，然后呢它可能呼吸道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后续会比较多。再有一个呢，斗牛它这个身上褶子比较多是吧，然后油脂也分泌的相对旺盛，它后期的这个皮肤的问题可能也会比较头疼。然后呢，金毛其实很聪明也很可爱，其实我自己是很偏向喜欢金毛的，但是理智说金毛会掉毛，每年掉毛季的时候就下雪似的哈，所以可能拉布拉多又听话，然后掉毛又相对少、 嗯、 比较好打理，然后体型呢它也是一个相对的大型犬，遗传病呢都比较少，可能骨关节上会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嗯、 其他呢可能从医疗角度会比较好饲养。 嗯， 嗯，好，你呢？ 来，副院长。 首先就是看这位朋友他的这个是给谁养，是年轻人养呢还是说老年人养。 嗯， 然后包括就家里面的这个空间啊，如果说空间比较大的话，就是大型狗住起来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嗯， 法斗是吧？ 对、 对，法斗来说也是比较萌萌蠢蠢的那种感觉、嗯、但其实法斗的破坏力也是比较大的。 嗯嗯， 对，也是比较也是比较淘气的。 嗯， 而且但是法斗的话会有一点好处，就是可能这个进食欲望来说是比较强烈，然后对 吃的多啊， 对对对，饲养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挑食。 嗯 嗯，同时也是一些皮肤的问题。 嗯， 拉布拉多和金毛的话，它需要一定大的一个运动量。 对， 一个是家里面的空间，二个就是咱们这个养的这个主人他有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带他去外出， 对， 这种活动这种陪伴都是需要自己来考虑的。 嗯，就是您要五环内的房子您就算了， 嗯，这个、就只能养法斗， 只能养法斗，或者是柯基、 嗯、 或者是泰迪啊、嗯、也只能这几种了。当然小型犬也其他的也可以选一选啊、 嗯、 如果五环外的话这三种选您都可以选。涛涛呢建议， 我觉得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题嘛， 有 是吧？ 法斗是肯定不养了， 不不不不不 啊！ 金毛剃了毛就是拉布拉多，基本没区别，长得也非常像，只是一个头发多点，一个头发少点，就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法斗，真的是就是这种褶儿比较多的，到夏天都有点臭，还会流口水，就是这个吧，看您是不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反正我每次看到我们家楼下的什么松狮呀什么那些就哈喇子特多的那种，然后在那待着，然后就一滴一滴往自己家地板上滴，往沙发上滴，往腿上滴的那种，这种我是绝对不会养的。而且它那褶皱一多吧，一是很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特别容易有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就是你永远弄不完，就你感觉你这一个夏天一直在给它治这些病就会有点烦。拉布拉多和金毛我就说这就是一个有毛一个没毛，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个问题，其他基本都非常像。我觉得 金毛反正就是在家里，你还是要有一个收拾的问题。刚才像我们院长说的，到换毛的时候，你会长毛狗都有这个问题，特别麻烦，就是你一刀就一大把，一刀就一大把。我还有一次在家睡午觉的时候，然后就躺在那儿嘛，然后一吸气的时候就吸进一根特别长的狗毛，咳了有半个多月。就这是就是风险，就是风险啊，就是但是这两个狗都是很聪明的，而且都非常亲人，喜欢跟狗，就是我感觉这两种狗都是喜欢跟人玩，人玩多过跟狗玩，所以你得有很长的时间陪这大的这种狗，你得带他们出去玩呀、啊、什么的，而且这俩狗好像还都还挺爱玩水的，就是你得经常带他们出去游游泳啊什么的。法斗反正就这种鼻子短的吧，它还不能玩的特激烈，什么八哥呀、啊、法斗啊这种都不能玩特激烈，玩特激烈就容易喘不上来气，心脏就容易出问题。反正都要我选，我肯定选 都一般 选那个拉布拉多，真的、 哦、 我觉得拉布拉多是综合这些因素， 嗯， 比较好的一种狗、嗯 对对 哦， 因为从体型啊和这个犬种啊，这三种狗，不是这两种狗吧，差的比较多， 是两种吧， 差的比较多，所以呢，显而易见，可能大家推荐的都还是相对的，在平时的照看上不用，就是特别特别麻烦的啊，里边拉布拉多或金毛都可以啊。这个，哎，你们俩都养柯基，你们觉得？养柯基有什么困扰吗？ 柯基也是掉毛， 也是掉毛。 对， 其他的呢？ 拆家， 拆家。 嗯嗯。你们家的拆家吗？他们家的先不说。 我们家这个不拆家，因为有 你看 看着， 这是主人的问题。我告诉你， 是那个副院长的妈妈一直在家，家里有人， 哦、 有人一般都不拆。是吧？ 其实他是也知道自己有些东西是不能做的，比如说，嗯，在家里面是我妈妈不愿意让他去上沙发， 嗯， 但是他知道，哎，我妈妈在的时候他就不能上，但是如果我在，我把他抱上来，人老先生上的也挺快的， 对， 然后就小眼睛盯着我妈妈看，哎，我妈一来了，噌就自己跳下去了， 哎、 就会有躲避。 嗯，院长，你看人家副院长家的狗。 我们家狗，我跟你说，我们家狗原来我也不让它上沙发，然后我有一天晚上， 嗯， 好像那天水喝多了，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一开那个客厅的门，哎，沙发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那儿躺，我一开灯，我们家狗在上面睡得特别高兴，然后它一开灯，可能它也有点懵，就是我一看它，它一看我，它还没醒过来，理论上应该是它看见我，它应该马上蹦下去，但是它可能睡得比较懵懵懂懂，然后就突然发现是我，然后赶紧跳下来。可能他每天晚上都在沙发上睡，我觉得。 对，只是先装个样子。 对对对对、 嗯，狗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动物、 哦， 对它的这种聪明不仅体现在。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哟，怎么这么善解人意呀、啊？ 对， 对不对？ 嗯， 我们的一个眼神他都能看得出、嗯。你们家柯基是不善解人意吗？ 院长家说那个我惯了， 我善解狗意 啊。哎，对，有的是会颠倒过来，对吧？哎，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呦，聪明就聪明在这儿了，对吧？你一个小眼神抛过去，他就知道是干什么了。 对， 当然也有的就是主人养的啊，就跟院长似的，他得看这个狗的眼神是什么， 对 吧？比如说一耷拉眼睛，一耷拉耳朵啊。眼睛往边上一瞅、哦、这是他不愿意干，别干了、啊、 嗯， 就是宠过来的，你知道吗？ 对，院长你那个检讨一下，你这样对一条狗真的好吗？ 养狗不能太宠、哦、 嗯， 人家就十多年是吧，你看你气儿不顺还有身边的人是吧、 嗯、 人家气儿不顺就只能咬咬我， 他不是有妹妹吗、 嗯、 咬妹妹多不绅士啊，咬咬我就忍了， 嗯，不过反正也挺好是吧， 嗯，行吧， 对，就是我觉得我说他们家的狗挺好 啊， 对吧，生活的没有束缚， 对， 我不是说他好楚小爷问了，说我想养那个雪纳瑞怎么样啊，他有什么特点吗？雪纳瑞也挺好的， 雪纳瑞其实整体还不错哈、 啊啊， 对他的体型啊比例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雪纳瑞还是挺优选的一个品种， 对， 然后它就是一个肥，它也是会容易易胖，然后它的这个高脂血症的发生率可能要比别的狗狗多一些。 高脂血症是什么意思？ 高血脂 哦， 对，比较明白 哦， 这三高 哦， 嗯，这你看马路上看雪纳瑞有腰的也比较少， 对、嗯， 对，然后雪纳瑞也是这个比较 中型犬吧，它不小也不大，就是大型犬也不让着它， 对， 小型犬也不把它当回事儿， 对， 所以呢，这个 身份非常尴尬， 对对对，就是打架的比较多，挨咬的概率比较多，而且这个雪纳瑞装嘛，没有毛， 嗯， 就不占便宜， 嗯， 所以我们医生有时候就说嘛，十个外伤，九个雪纳瑞， 嗯， 嗯， 主要是因为它欠，真的。 这事 儿吧，原来我看过一只雪纳瑞，它是一只流浪的狗狗，然后呢就有人收养了它，收养它之后不就带到宠物医院先去给它打针啊干嘛的，然后带到宠物就是那个美容的机构给它剪毛嘛，带进去的时候我说哟这狗这什么狗啊，我雪纳瑞，我心里想说这怎么可能呢，这跟谁的串儿啊，这简直还雪纳瑞，最后人家剪出来真的是雪纳瑞， 对， 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是雪纳瑞，哦，真的是。好啊，这个大爷吴江也说了，阿富汗跟泰迪一样也不掉毛，其实真的 阿富汗不掉毛吗， 我不知道， 那么多毛不掉毛吗， 没养过啊，我没养过 啊，真的不掉啊，二位你们他们两个也含糊 也含糊了，那说不定您养的不是阿富汗，是它巨贵，就 拉直了毛的巨贵， 长得比较像阿富汗而已，你不过说句实话，阿富汗跟巨贵长得那个，尤其是鼻子还真有点像，是吧，都是那么长， 反正不太好看，我都不太喜欢这种， 我挺喜欢，我挺喜欢的，尤其泰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它不掉毛，真的多好啊， 这 是吧，这不怎么叫， 这点确实啊，泰迪不叫吗？ 我们家的狗从来不无缘无故的叫。 我觉得泰迪和雪纳瑞都有，雪纳瑞更严重一点，就是特别爱叫。 嗯， 雪纳瑞如果您在城市里养的话， 嗯、 就得考虑到扰民的问题。 嗯， 就是它一直叫呀，特别烦。 嗯， 很有可能边上就有人报警啦，或者说去你们家敲门啦，说那个你们家狗太烦啦等等、 嗯， 就是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扰民， 嗯 嗯，别的我觉得反正就是有，我刚才说那个欠真的是真的， 嗯， 他什么都好招呼，老招，但是他又不是特别厉害， 嗯， 明白了吧，就是 嗯 医药费有可能要花很多，是治自己家的， 这个关键还是看主人是吧，你看有的人家的柯基是吧、温润如玉是吧，有的人家的柯基从汽车里边钻出来就要去咬人家， 还 是 一奶同胞 对、啊、你看看 是吧， 性格就差这么多，你说是后期的培养更为重要是吧， 嗯， 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文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好了，这个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剩下来大概五六分钟了，其实我特别想跟两位大夫聊一聊，就是其实算是私事儿，就是这个跟你们家狗有关的私事儿，就平时的娱乐，哎，除了带他们去游游泳，你们会带着你们家的狗狗去哪玩啊，就外边会京郊会转一转吗， 也会有 我们有什么比较不错的地方能跟大家推荐的吗， 哎呀，我们这都挺违法乱纪的，说着不大好哈。 好，我艾特一下平 安 北京 了。平安北京了，你们家狗的名字已经他刚刚都听见了。 啊、那算了、来吧，咱还是有问题啊，咱还是回答问题。布莱尼说了，说我媳妇儿啊快生了， 恭喜， 就是、想养一个柯基呢，和孩子一起成长，就是想问问，柯基卫生吗？ 这个想法可行吗，他可能是觉得小朋友是不是都比较娇弱， 其实我们认为啊，从我们的专业角度认为，其实狗狗跟宝宝一起长大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哦， 嗯，他这个有宠物陪伴呢，狗狗的心理会，宝宝的心理会比较健康， 还是想着狗， 然后这个其实狗狗我们做好体检，做好平时的免疫驱虫，然后跟宝宝还有跟孕妇生活在一起都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有很多同事都是怀孕的时候在上班，然后宝宝也非常健康，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实力去证明宝宝跟孕妇是狗狗和孕妇是完全可以共存的。 嗯， 然后宝宝和狗狗一起长大呢，其实真的是挺理想的一个状态。 嗯， 我们只要主人做到狗狗平时洗澡卫生、驱虫免疫，然后做好体检，就完全没有问题。 嗯 嗯， 副院长觉得呢？ 还有就是这个新生儿啊，然后接触到一些就是这种小动物，它可能也对它的自身的免疫力的建立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嗯， 但是可能家长就会担心的说，会不会一些传染病啊，或者说是小狗狗比较脏啊，或者它会闻它啊什么的。 嗯， 所以如果说想养就是狗狗，然后跟这个新生宝宝就接触的话，最好还是先让他们有一段的距离，然后先远观，然后去看，然后慢慢的接触。还有一个就是看看这个小狗狗的性格怎么样，是不是说比较温顺。嗯，如果说这个小狗的性格说就是跟其他的狗狗或者跟大人之间的玩耍都容易有些误伤的话， 嗯， 建议的话可能还是先以就是这个小婴儿为主。 嗯， 对，接触起来要比较谨慎。 对，嗯，其实我不建议啊，就是您刚生下来就比如说还几个月，孩子几个月或者满岁的一岁的时候，您就直接养一狗狗。 嗯， 这时候孩子可能也不太懂怎么跟他互动， 该请月嫂还得请， 靠狗是没用的。其实我觉得是等孩子他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判断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而且呢他知道就是下手轻或重，他知道了， 嗯， 这个时候跟给他养狗，他反而能够培养他的责任感也好啊，包括他的这个跟这个朋友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嘛，可能朋友小伙伴会相对少一点，同时呢他和狗狗呢有一些之间的交流，可以培养他的一些爱心，这样还不错。所以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您先别着急，先把孩子养好了，养好完了之后再去养柯基。柯基呢其实除了柯基之外，我觉得还有其他的狗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柯基我觉得它确实劲儿忒大了啊，所以它有可能跟孩子玩的时候会造成误伤。 嗯， 但是有些狗狗那真的是下手特别有种， 比如你们家泰迪。 泰迪那是因为太小，它都推不动啊。就比如说，就算是大型犬，你比如说金毛也好，拉布拉多也好，它跟孩子玩耍特别的有准儿，真的。萨摩我不知道啊， 萨摩特别好， 是吧？ 我们家那萨摩就那个性格非常之温顺，我觉得特别适合当陪伴犬， 嗯， 就是跟别的狗都不带急的， 嗯， 你让它干嘛它就干嘛，特别温顺。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狗 狗的 性格因素会更相关一些， 而且跟狗狗的家长也很有关系。嗯，对对，就是。对吧？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正好有一个，他们家就是养的金毛， 嗯， 就是跟小朋友一块长起来的，但其实应该比小朋友稍微的大一点，他应该就是在一两个月的时候就把那个小狗狗就是接过来养了。 嗯， 然后呢等他家的孩子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牵着狗狗出来，你想一般他那个狗狗让他妈妈牵的时候就是往前跑，啪跑。 嗯， 手它是那个牵引绳一旦交到小朋友的手里边，那狗狗就特别的慢，始终走在那个跟小朋友平行。 哦， 然后我就问他，你教过他吗？他说， 嗯， 从来没有，就没教过他，就第一次就是他说他要牵我就给他了，当时没想那么多， 嗯， 就给他了。给他之后其实会有点后怕，但是发现他们家的那个金毛就平行着跟那个小朋友一起往前走，小朋友停了他也就停了， 嗯， 小朋友不走了他也不走了，小朋友走他也走，就这样。 这是非常温暖， 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哦，所以呢就是您再考虑一下，目前啊先照顾好媳妇儿，再照顾好孩子，然后再照顾好您的狗狗就好了。 对，你想一个问题，就是生了小朋友以后，你在短期之内你是无法出去玩了， 哎， 对吧？反正也出不去了， 哎， 养一个孩子，再多养一条狗，没有太大的，都得在家守着。所以，而且啊，小狗还能有好多时候帮您跟孩子玩耍， 分散一些注意力。 对，真的，嗯，非常之好， 消耗一下他们的 精力。而且我还看过一本书，那本书就是做了一个大胆的童话般的假设，他觉得这个狗就是上天派来给人类看小孩陪小朋友成长的。 哦， 你想他的岁数大概就是十五六岁，大概就这样子， 嗯， 正好是一个小孩从那么点儿，然后长到要成人， 嗯，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这么想，那你看人家老天都给狗派任务了，你非不让人干这事儿， 也不太合适， 嗯， 是吧？ 对对啊，人已经准备干了啊。 对， 蓝妹妹说了，泰迪特粘人，老让我抱着，怎么办呀？两位大夫，啊，跟我支支招。换只柯基啊， 必须得，必须得， 柯基就不让人抱。 这种得问副院长，院长说那就抱着呗，反正他就十来年， 哎，也有可能。 我受点委屈没什么， 哎，是 是吧？ 嗯，这个小狗可能它体型比较小啊，确实是小体型的狗更对人的依赖性会更强一些。 嗯， 就很少说见着金毛主人天天抱着，抱确实也 抱 不 动。 抱 不 动， 对 对，柯基其实也是不是有的特别粘人的，像泰迪犬这种情况总是粘在，就是需要主人抱的话， 嗯， 您可以就是用一些其他的玩具啊， 嗯， 或者其他上分散它一些注意力。 嗯 嗯，但如果说从小养成了这个习惯， 嗯， 那可能就真没什么事 掉 抱着。 如果是那种特小的那个迷你也好， 装兜里 的， 是不是？对不起，你接着说。 不知道，反正特小的，你抱那就没办法，抱着抱着吧。 嗯， 对吧？这要是中型的还老抱着，那有就是 主要是有点累。 我觉得别惯着，你说呢，院长？ 院长，我都跟你说。一只狗， 我特别想听听他对泰迪是什么样的 啊？ 那就抱着吧。就是他是在外面需要主人抱，还是说在家里面只是黏着你？ 我估计可能， 我觉得泰迪一般 都这样。 我认识好多养泰迪的人， 都是长在怀里的， 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真的，他们家狗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个屋客厅卧室， 嗯， 然后从沙发上蹦到他身上，然后一直在蹭啊蹭啊叫啊叫啊叫，基本运动量我觉得也够了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嗯， 啊，好吧啊，这个来今天呢，咱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给我们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啊， 哦， 也感谢各位和我们的互动，谢谢各位， 嗯， 希望大家喜欢您身边的狗狗，尤其喜欢特别特别萌的柯基， 柯基，嗯， 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呢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17点是， 你说说河南菜，说说你的老家， 安家的菜， 嗯， 都有啥呀？ 我挺节目吧， 中，明天17点不见不散了， 我忘了。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他洗过的沙石，那是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最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